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四十六集。萧定居然荒唐到了这一步，杨如钦觉得在他的印象中，万岁虽然性子古怪，却还没有胡作非为到这一步，他不禁也生了些埋怨。万岁与面前这人的关系复杂，他是知道的，在他看来，这两人间的爱恨纠缠真是匪夷所思，说是恨似乎并不完全契合，说是爱那又太惊人，可拿着军国大事也这样乱来，想了片刻却还是有些难以理解。隐约他又想，莫非萧定是太过信任陈泽明的能力，这样的想法让他不自觉摇了摇头，片刻后他才能勉强开口。 也许万岁就是希望你能一般，他那个人心思多着呢，谁能弄得清啊？ 这些话能说出来我很轻松。 你能说给我听，可能说给天下人听吗？他们会听吗？你知道此刻的你被世人说成什么吗？ 民众需要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，我已经给他们了。对了，他们还需要太平盛世，我也会做到。 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宫变已经是你身上一个烙印，抹不去了。新帝现在是没有权势，所以你还能平安。他日他手掌大权了，能容得下一个曾经背叛君王的权臣吗？不要告诉我，这些你都没有想过。世上的人哪怕自己做不到，却还是推崇重忠重孝。 这些，我父亲当年已经说的太多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可是，我已经为他死过很多次了。所以我不得不反。 每一次沙场归来都是一次侥幸逃生，然而这样的好运可以用到哪一天呢？杨如钦也哑口了，萧定的任性终于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可这代价付得惨重。 我已经不能回头了，于是只能一直往前，哪怕前方是个泥沼。 你可以这样想，你的家人呢？ 你知道的，我早已经无父无母无妻无儿。 我听说你还有两个嫁出去的姐姐。 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。杨如清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不过是说些实在话。如今局势微妙，会下场搏击的势力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多，将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定。王爷实在是该慎之又慎，想个透彻再走下一步。毕竟人生一世需要顾虑的东西太多，王爷事务繁忙，有些事情也许未必能想得那样周到。我身为朋友，自然该提醒提醒。言尽于此，先行告辞。朋友一场，最后一场酒也该好聚好散，后面那些壮士就不用出来了吧。只要我还在京城，要杀要抓还不是王爷一句话，就不用忙在今日了。 陈泽明看着他大摇大摆往府外行去，片刻间居然有些无言。独孤航带着伏兵追出，陈泽明猛地伸手拦下，心下也不禁佩服此人实在是大胆。陈泽明悄悄去到冷宫看萧定， 窗子里的萧定背向着外面，低头手持佛珠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浑然一派的沉静怡然。韩有忠守在旁边，全神贯注地听。一主一仆纵然形容狼狈，衣衫单薄，却有些悠然自得的味道。陈泽明定定看了半晌，缭绕的青烟让他有一瞬间的错觉，似乎里头那个不是他刻骨仇恨的人，而是哪座寺院的高僧。他在那个恍惚后猛然清醒，心中痛恨无比。这个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吧，让别人觉得他忏悔了，收敛了，改邪归正了。然而那双眼睛里闪烁的从来不会是心平气和的光芒，他突然很想大叫一声，让那个人回过头，好看清楚他的眼，那里面想必看得出真相。 谁给的佛经？ 是杜大人着人送来的。 陈泽明皱起眉，却什么话也没说。冰氏见了他脸色也有些惧意，陈泽明早就说了，除了饮食不得往里面送其他东西，这是为了防止夹带，同时也是惩罚。春寒料峭，他也不许往里头送更多的衣物。韩有忠请求了多次，说萧定夜间常冷到咳嗽，还是被陈泽明拒绝。咳嗽，他有些好笑，将士们在边关杀敌时谁顾得上这个，果然是做皇帝做久了还这样大惊小怪。不合适，一点儿也不合适，他在心中下了断言。哪怕是在龙椅上的阴晴不定，在失势时的强作镇定，在被激怒时的恶毒嘲讽，都比眼前这个样子更接近这个人本身。想必这个人也不会天真的以为吃个斋念个佛一切就还清了。世上的事若都是这样好解决，那倒好了，多修几个庙就行了。陈泽明冷冷看着这一幕，直到视线中的人察觉到了这份目光，起身转过头来。杜近旦与他商议正事时并没提到诵经的事情，他们提到了那瓶解药。这个时候的杜近旦虽然已经是花甲之年，两鬓雪白，却精神矍铄，让人不禁想起了鹤发童颜四个字。听说陈泽明把解药交给了萧定，杜近旦虽然也没说什么，但陈泽明还是看出了他平静下的不以为然。让废帝无声息地死去不是更好吗？这样的台词是杜近旦绝不会说出口的。从两人最开始接触，到之后商议政变的种种细节，再到大功告成之后的今天，杜近旦自始至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忠诚道义的位置上，哪怕手段如何的不堪。然而陈泽明和他接触不是一朝一夕了，这个无言的瞬间早在陈泽明的意料之中。可趁皇帝病重发动宫变的人是自己，看守废军的还是自己。如果萧定在这个关头死去，事主这笔糊涂账就算是当之无愧的落实在他头上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杜近旦却只字不提。陈泽明在心中冷笑不止，两人都心知肚明的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。在官场上混久了便是这个好处，你会把事情往复杂了想，可实际上人心原本就是这么复杂的东西。更何况他还有些不能为外人所知的心思，真杀了萧定，那便是对他前半生彻底的否定和抹杀，这样的行为不到最后，不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是不会做的。何况此刻萧定死不死对大局并无影响，自己为什么要赶着背这样一个恶名呢？于是萧定在这样的较量中留得了性命。然而自己留了情，是不是反给了旁人攻击的机会？陈泽明在心中斟酌着。杨如钦的来访是一种试探性的摸底，然而也同时给了自己警示，他是只能胜不能败的。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条什么样的路呢？会不会正如杨如钦所说，他就算忠心拥立新主，却仍是会有被剪除的一天？独孤航私下问过很傻的话。 大人，你已经兵权在握， 为什么不自立为帝？那些傀儡要了有什么用？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？ 尽管当时身边并无第三个人，陈泽民还是异常恼怒地将他鞭打了一顿。打他是要让他记住，此时此刻这话已经不可以乱说。这还是个孩子，问的也是头脑简单的玩笑话，以为有了兵权便做得了皇帝，却没想过天下之大，能与你抗衡的势力绝非少数，纵然你是枢密使，执掌了帅印。萧氏立国百年，历经数代，正统的地位早已深入人心，天下官吏无一例外通通出自萧氏任命。虽然官场从来惯出爱见风使舵、爱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物，可其间只要有两三成是忠臣，算起来那也是成百上千了。其中有兵权的有多少，有财力的有多少，有野心的有多少，而且这样的人真的只有两三成吗？贸然之间谁敢去试，谁能去试，试了会引出什么样的乱世，搅成什么样的局面，谁又能知道？如今他和杜进旦扶持的是萧简，那些官吏效忠的仍是萧氏天下，虽然有异议的也不少，可都没有撕破脸的借口，只要动手的那都是谋逆，难以集结成事。时间一长，官吏们自会安稳下来，心安理得地做新皇帝的臣子。明明都是权势在手，为什么要去走另一条明知道满是荆棘、前路叵测的路呢？何况他发动攻变从来也不是想取代萧氏，他只是憎恨那个君王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